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76集。谣言丁宪总算过了段太平日子，只不过最近寝室的气氛让丁宪很奇怪。徐莎莎总是一人独来独往，也不等他就自己走了。有时候丁宪跟他说话，他也只是冷淡的嗯了声。丁宪莫名地看着另外两人，班家瑜摊手，楼凤佯装低头看书。这样的气氛维持了一周，丁宪在跟周思月吃午饭的时候抱怨了一句。周思月早已吃完，坐在位子上给他剥虾，剥完丢进他碗里，抬头扫他一眼，又去剥下一只。 不理你。 丁宪点头，拿虾蘸了点醋吃掉，委屈地用筷子捣着饭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他了。 周思月剥完最后一只，靠在椅子上擦手，偶尔抬头看他一眼。 住着不舒服，我就搬出来吧。 搬出来？去哪儿啊？ 我那儿。 周思月双手交叉在胸前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 那陆怀征怎么办？ 让他搬出去呗。 别，你让陆哥搬出去，他会用小皮鞭抽你的吧。 行了，再忍忍，等你大二我找别的房子。 租房很贵吧？ 周思月看了他一眼。 哪有你贵啊，不照样 要退货吗？ 丁宪瞪着周思月。周思月眉一挑，略有些慵懒地说， 我好像还没验过货吧。 呸。这天徐莎莎提出换寝室，三人惊掉了下巴。楼凤半颗苹果含在嘴里。 不是吧。 班家瑜人靠在扶梯上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，翻了个白眼说， OK， 我跟你道歉，那天不该这么说你。 班家瑜这人清高得很，让他低头几乎是不可能的，难得让他跟徐莎莎说了这么一句。丁宪夹在中间，瞧得一头雾水。 你们怎么了？ 徐莎莎抱着个枕头坐在椅子上，低着头一言不发。楼凤跟班家瑜互视一眼，后者眼神一扫，楼凤把塞在嘴里的苹果拔下来，这才交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丁宪听得面红耳热，没想到寝室这么几天的冷战居然是因为他跟周思月，这让他怎么解释啊？他瞪了眼楼凤，示意 你怎么还在偷看呢？偷看就算了，居然还拿回来跟他们八卦。 楼凤读懂了他的眼神，把苹果往嘴里一塞，咬住，两只胖乎乎的手捂住眼睛，意思是我不是故意的。 莎莎，你听我说。 丁宪觉得怎么自己跟周思月亲个嘴还要跟人解释。 什么鬼。 徐莎莎终于打破沉默，抬头看他一眼，打断他， 你不用解释，我不是因为你，这是你的人生自由，我没有资格去管你，只是恰巧这个问题引出了后续的三观问题，我觉得不能接受。而且你不觉得我们寝室其实一直都挺不和谐的吗？ 丁宪回头看了另外两人一眼，楼凤无辜地摊手，班家瑜翻了个白眼撇开头。丁宪又回头看徐莎莎，会不会是这丫头太敏感了？刚要说话安慰，徐莎莎就哭了。她低着头坐在椅子上，眼泪吧嗒吧嗒落下来。 我是不认同你的谈恋爱的方式，我是保守，家庭条件也不好，但这就是你们看不起我的理由吗？ 班家瑜差点气炸了，这哭得梨花带雨的，还真以为他们几个怎么他了。他最烦这种没事就哭哭啼啼的女孩子。 这话你说清楚，谁看不起你了？那天你跟楼凤去图书馆为什么没叫我啊？还有之前吃午饭的时候，你明知道丁宪跟周师兄一起吃，你跟楼凤也没叫我就走了，你们一开始就针对我， 真要这么算，那我也问问你，徐莎莎，你真以为你在背后说我跟楼凤的那些话我们都不知道吗？啊，还有前两天你跟隔壁那女生吃饭的时候你说过什么你自己都忘了？我们有些时候装傻只是因为懒得跟你计较，正好你要搬就搬，早他们看你不爽了。 搬家与索性撂挑子，破罐子破摔，砰的拉开椅子，怒气冲冲坐下去。女生寝室之间那点小事儿，总是容易在某些情绪被激化之后不断放大。徐莎莎听得先是一愣，她心中早已不满，音量瞬间拔高。 我说什么了？ 你还理直气壮？ 搬家于扬手一指楼凤， 你说。 楼凤看了三人一眼，这才支支吾吾开口。 隔壁都传开了，说丁宪私生活混乱，认识一个月就跟人上床了，还说你男朋友是猥琐男。 丁宪差点给跪了。她虽然不是什么保守姑娘，但从小也算是洁身自好，更听不得别人在背后这么污蔑她，还说她的周思月是猥琐男，她简直要被气笑了。她看着楼凤， 凤姐，这谁传的？ 楼凤看脸徐莎莎，努努嘴。徐莎莎愣了下，似乎在想自己有没有说过这些话。仔细回想，似乎是有，但原话可能比较委婉些，是隔壁那女生先提起的，说他们班丁宪是不是找男朋友了，那天看他在食堂跟一个帅哥吃饭，说那男生很帅，还帮他剥虾之类的。那会儿他们正在冷战，徐莎莎一听就冷笑着下意识反驳， 什么帅哥啊，就以为所难。 朋友就好奇了，那么帅怎么就猥琐男了？当时徐莎莎正在气头上，确实有点添油加醋的把前因后果跟人说了一遍，大家也都当听一个笑话，结果就这么传开了。徐莎莎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她当时确实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这些人还真当了个八卦去传。班佳宇冷哼一声， 我跟楼凤早就想跟你说了啊，本来想忍忍就过去了，没想到他还来劲儿，要搬趁早搬，别逼我动手。 徐莎莎蹲在地上哭，丁宪觉得好笑， 你哭什么呀？我跟我男朋友被人传成这样，我还没哭呢，别哭了。 丁宪说完这话，也没再理他，而是转身走了出去。大约是听见了自己的传闻，下楼梯的时候迎面遇上隔壁班几个女同学，人家稍稍打量他两眼，却让丁宪浑身不自在，他忍不住想找条地缝钻进去。12月还没落雪，风刮得猛，跟冰刀似的，一刀刀生生刨在他脸上，不过奇怪，一点都不冷。寒风恶雨比这伤人多了。丁宪外套也没拿，只穿了件薄薄的线衫，兜里揣了个手机，往公寓楼外走。窗户上探出颗脑袋，楼凤看了一眼，对着班佳瑜说， 哎，我们要不要去追啊？ 算了，让她男朋友去安慰她吧。 哦，也是。 这会儿徐莎莎已经不见了。丁宪边哭边给周思月发短信，按键的时候手还在抖。 你在哪儿？ 周思月还在实验室测刚出的系统变量，手机放在桌上震了。小张同学瞥一眼，对着某个穿着白大褂的背影喊了声， 老大，手机亮了。 周思月把电路焊好，摘下护目镜捏在手里，随手捞过，低头打开短信。他瞥了眼，一边跟小张同学分析刚才的数据，一边按着手机回， 这边旋转角的加速度要对这个位置施加力矩，机器人连杆加速，驱动器必须足够大的力和力矩来驱动这边的关节，我刚测了运动速度。 周思月说着，修长的手指低头给丁宪飞快回 实验室。 随后周思月把手机放下，将电路板放到中间。小张同学听得入神， 哎，等会儿，我消化消化。 周思月双手撑在桌上给他提醒， 拉格朗日力学。 小张同学想了想， 老大说的有道理啊，我怎么想不到呢？ 连严二的师兄都忍不住看了周思月一眼。 哟、思月不错呀，我们大三也才开始研究这块。 小张同学冲周思月竖竖拇指， 吓得我都被拉格朗日了。 实验室内几名男生发出几声内涵的笑，连周思月也难得跟着内涵的乐了下。 我能来找你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。